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常常比较少谈论死亡这个话题。那尤其是在咱们现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啊，死亡更是被看作是一种禁忌。我们对死亡呢，也是讳莫度深，哪怕只是说脑海中闪过一个与之有关的念头，那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如果一个人生了重病，那总是会有人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哎，这儿的胡思乱想指的不是别的，就是死亡。 是啊，今天我们触碰的话题呢，或许会有一些沉重，但却是我们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生死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亲人离去，又是足以让人支离破碎的重击，确实是难受的。比如说作家张杰，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几十年的坎坷的岁月。后来家境好转，张杰一心期望给母亲一个舒适幸福的晚年，没想到母亲因为脑垂体瘤手术后引起血栓，最终离开了人世。 在母亲离世之后，张杰也是大病一场，一年多痛苦挣扎，几度命运捉弄，他终于写完了这些不能不写的文字。他追念最后的日子里，柔韧宽仁的母亲对自己的顺从、依赖、忍让，也记录刚强率真的自我对母亲的体贴、埋怨和痛悔。 所有的磕碰、琐碎、缠绵，一夜之间都不复存在，只有这些锥心泣血的文字，诉说着永远的母女之情。稍后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节选自作家张杰的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个世界和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女儿已经独立，她不再需要我的庇护。在待人处事方面，我有时还得仰仗她的点拨，何况还很有出息。只有年迈的、不能自立的妈才是最需要我的，需要我为之劳累、为之争气、为之出息。如今，这个最需要我的人已经远去，真是万念俱灰，情缘已了。现在我已知道死是这样的近，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一转身已经寻不见妈的身影，一回家已经不能先叫一声妈，一进门已经没有妈颤巍巍地扶着门框在等我的生活。听到有人叫妈，我仍然会驻足矗立，回味着我也能这样叫妈的时光，忍咽下已然不能这样叫妈的悲凉。在商店里看见适合妈穿的衣服，还会情不自禁地张望很久，涌起给妈买一件的冲动。见到满大街出租的迷你巴士，就会埋怨地想，为什么这种车在妈去世后才泛滥起来，要是早知道如此兴旺，妈就会想很多的方便。每每见到堂弟出息或出落的不同凡响的模样，一刹那间还会想，我要告诉妈，妈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这一刹那过去，便知道其实已无人可以和我分享这份满足。好像我一回头就能看见他趴在我电脑桌旁的窗户上， 对着前门大街的霓虹灯火说道：“真好看呐！”可我一伸出手去，却触摸不到一个实在的他。我也觉得随时就会听见他低低地叫我一声小杰，可我旋即知道小杰这个称呼跟着妈一起永远地从世界上消失了。谁还能再低低地叫一声我的小名呢？就是有人再叫我一声小杰，那也不是妈的呼唤了。谁还能来跟我一起念叨那五味俱全的往事？我终于明白，爱人是可以更换的，而母亲却是唯一的。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地失去他所爱的人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最大的伤痛。在这样的变故后，我已非我，新的我将是怎样也很难预测。您一定不知道，您又创造了我的另一个生命，我还有什么奢求吗？我等不及和妈来世的缘分，她不能解脱我想念妈的苦情。纵使我写尽所有的文字，我能写尽妈对我那报答不尽也无法报答的爱吗？我能写尽对他的歉疚吗？我能写尽对他的思念吗？既然您终将弃我而去，您又何必送我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一遭，让我备受与您别离的创痛？妈，您过去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呀？妈，现在真的我怎么办呢？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 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易涵。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是最痛的一次离别，请把您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 今天我们也想坦然直白地跟大家聊一聊死亡。对死亡的认知，对过去丧失与未来分离的恐惧，还有对生死的迷茫，似乎让死亡恐惧如同死亡本身一样不可避免。 不过越来越多的经验让人们发现，与逝者持续的情感连结能够帮助人们面对哀伤，减轻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情感连结就叫做持续的纽带。持续的纽带指的就是一个人与逝去的家人或朋友保持一种持续的情感连结。这种情感连结可以通过无形的思念或有形的纪念文字等方式表达。 持续的纽带就是帮助人们在亲人离世的时候感觉到彼此的关系仍然可以得到延续。我们不需要刻意地切断彼此间的情感的连结，不需要删除属于彼此的快乐回忆，不需要强迫自己学会放手。同时我们也愿意相信，将来有一天，即便自己离开了人世，我们身边的人也不会忘记我们，仍然可以和自己保持这种持续的情感连结。 所以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死亡并不总是意味着丧失与分离，我们彼此的情感可以不用被割裂或遗弃，我们还有对他的爱与思念，还有一种温暖和存续。 把家书里的文字化作声音，继续带来一封南京大学的同学们写给爸妈的书信，听听他们的心里话。这封信的名字叫《喜欢你和妈妈的少女心》。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谢云烟，来自湖北黄冈，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600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妈，见信好。今天呀，我和朋友去看了一场很甜很甜的电影，就突然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姑娘，她很乖很乖，她和其他的小姑娘都是一样的，她们喜欢穿好看的小衣服，带花边的，粉色的，亮晶晶的。可是妈妈有时候会让她穿不好看的衣服，大大的绣着一点松掉的彩色丝线的棉袄，粗粗笨笨的靴子，颜色暗暗沉沉的裤子。棉袄是奶奶在老式缝纫机上一点点踩出来的，靴子则是暖和比好看重要。至于裤子，妈妈居然跟她耍赖说哪里难看呀。于是小姑娘一度就觉得妈妈是没有少女时代的。可是当她翻过妈妈的相簿，那个照片上的女孩子青春年少，在梅花遍开的山上奔跑，漆黑的头发披散在鹅黄的毛衣上，或是脸颊圆圆带一点婴儿肥，眼睛又大又亮，穿着秋香色的薄衫子，单排扣的牛仔裙斜斜地倚在电视柜上。她的脚小又秀气，穿白色的方高跟鞋子也好看。妈妈就在眼前，依稀是一点过去的影子。过去在妈妈相簿上的这些衣服，妈妈到现在也舍不得扔掉，像是她刚刚工作时穿的那些衣服，到现在也老是在香香浓浓的边边角角地方翻出来。偏偏那些衣服还是好生精致，巧克力色的小立领衬衫花边挺阔，香鱼色的开衫颜色嫩焦焦的，像是远处的天。还有那条裙子，对的，那条美丽的火色的裙子。妈妈说自己的这一条裙子是在厂里工作的时候买的，那时候她也年轻，期待爱情。这一条火红的裙子在流水线的来来往往中格外亮眼，获得的称赞也像一簇清凉的明火，照亮了她的心。她在喜欢的人面前穿，在重要的场合穿，觉得哪一处都好看。打着蝴蝶结的袖口，光光的布束腰带，大大的波浪摆。妈妈想，这么漂亮的裙子，以后一定要给女儿穿。从前的那个小姑娘之后就想啊，或许每一个小姑娘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裙子，像一簇明火一样，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自己的少女情怀，把自己的甜蜜与羞涩都寄托在了那里。是了，妈妈，那个胡思乱想的小姑娘就是我。少女心这样粉红色冒泡泡的东西，在我看完了电影《喜欢你》之后格外清晰而真切。什么是少女心呢？是吃完了河豚肉中毒后与现实毫不搭界的幻想，是和一个根本不在一个世界的人创造出超乎寻常的默契与联系，是在不符合的年纪里依然对一条自己穿不上的裙子的期待。妈妈，这世上的少女心虽然千姿百态，却恐怕一直都大同小异。你不再年轻，把艳丽的颜色交到自己女儿的手里，我逐渐长大，固态复萌，却小心翼翼

可是当有一天你发现他小指指甲上颜色粉嫩的指甲油，衣服边角上小清新的蕾丝，洗手台上包装精致的化妆品，无端冒出的小巧饰品，这些似乎都昭示着妈妈那不曾消逝的少女之心。 一贯贤惠沉稳的妈妈开始像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一样，遇到好看的衣服就心动不已，开始向你显摆她和同事一起买的新款的口红，开始纠结要不要把头发染黑，开始购买新鲜多彩的衣服，甚至开始研究好看又好吃的新菜式。妈妈年轻时没有机会做一个少女可以做的事儿，还好现在可以让妈妈重新来过。妈妈有一颗少女心，希望我们和岁月都温柔地对待她。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我心里面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毕尔君，来自湖南衡阳。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76公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信。爸妈，前两天我在我们家的微信群里超级激动地向你们汇报，说我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了。说是第一桶金，其实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学生媒体工作了半个学期之后收到的第一笔稿费。 几篇颇费心思的稿子换来了这100多块钱的工资。数目不大，但我还是兴冲冲的和你们炫耀，说自己在学校也能轻松的创收了。其实说真的，100块就是给校园卡充一次值的事，而我也并不那么缺钱花。从小你们对我的经济支援就毫不吝啬，我上了大学之后更是如此。你们几乎从不过问我每个月都花到了哪里，只要知道我的钱又不够花了，我的卡上立马就有了一笔进账。平时听到同学们头疼又该和父母请求援助了，我此时总是对你们在经济上对我的宽容深深感到庆幸。但另一方面，虽说我确实不会花钱无度，但长期安然处于消费者的位置上，面对你们履行义务一般的自然的经济支援，我还是时不时感到愧疚。记得上个月正好是妈妈的生日，我老早就开始上网想买点东西寄回家，可当我准备付款的时候，看到手机上弹出来的选择银行卡进行付款的界面，我突然认识到这份礼物说到底还是花你们的钱买的。我知道这会是一份合心意的礼物，你们大概也不会想到什么这是用你们自己的钱买的，但这样的境况却让我感到无比的尴尬。所以在收到这100块钱的工资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给你们买上一份真正意义上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当消费额度被限定为100块的时候，我才发现钱是多么的不经花。我一边吐槽现在怎么什么都那么贵，一边仔细寻找着又实惠又有特色的礼物。给妈妈买支口红，那爸爸的那份礼物就没钱买了。给常驻厨房的爸爸买本厨艺大全，怎么好像在暗示他练精手艺等我回家一样。100块这么不多不少的尴尬预算，让我抱着手机研究了半个多小时，几度产生要么多花一点买些更加精致的礼物的念头，最终还都是被一定要花自己的钱的坚定想法打消了。半个多小时的纠结过去，终于定下了最后的礼物，给妈妈一本她喜欢的诗人的诗集，给爸爸一个相机镜头袋，保护他每回旅游都小心翼翼供着的相机，刚好在预算之内，堪称完美。下单的时候看到确认支付的界面，我的心情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份真正由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当然200-300块钱能买到更好的，但是这不多的100块买下的礼物，却是现在的我所能给你们的最独一无二的东西。爸妈，我人生的第一桶金让我满怀欣喜，于是想要给你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礼物。我知道我现在这种安然接受你们经济支援的消费者身份迟早要终止，在目前依然要向你们寻求援助的情况下，用第一桶金给你们买份礼物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但它让我体会到不做单纯的消费者的感受，它成为了我的一个新的心态的开始。礼物已经寄出去了，希望你们能喜欢哦。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情一哭开怀笑，大声唱放肆闹，只因还未躲进你怀抱。从那天起遇见你，敞开心说烦恼，却陷入你暖暖一抹微笑。 我相信这位同学的爸妈拿到这份礼物，心里一定是满满的感动，也有满满的自豪。其实兼职呢，是大学生们真正了解社会的开始，不管说是端盘子、卖冰激凌，还是在风雨中闯荡，或者是站十几个小时教课，在实习职场遭遇委屈，或者是咬牙实干得到肯定时的满足，这些经历我觉得才更是无价的财富。 没错，正如这位同学所说的，用辛苦换来的报酬，人生又多了一笔财富，是第一笔实至名归的财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四封真挚动人的家书，您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对于您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欢迎您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家书已经在982青春联盟的平台播出，将会选入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心声。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件，下期再见喽。 重温昨天的留言，是告别话语仍新鲜，在往日留言时间关心我一点，似你在面前开心想半天，如今再听不到留言，没法再为我留多天，就这样默默无语栖身了天边，靠这份留言跟我一世显血。